四分问题儿不能躲，否则早晚得现落。八个干本算一锅100块钱，俩苹果，这什么账啊？四封账哈，四封问题警示录又来了，是吧？什么长的呢？在咱们节目里头说道说道，敲的敲的，哈，这个首先啊，四封问题最新的表现来了，什么呀？是四种不同情况的陷落，陷怎么陷进去的呀？啊，可说呢。首先是啊，为人师表的陷落，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说的这个事情，咱们昨儿还念叨过。中国传媒大学打从书记、校长往下头八名领导干部，因违纪被一锅端。他方式的违规，人家给分析了，多数是因为超标用车，看似事由可是不大，但是举轻以明重，十八大以来首例高校的领导因为八项规定被通报被批评了，足以说明啊，教育系统那也不能是法外之地啊，那必须的呀，绝不允许搞任何特权，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，是吧？那不是做官的衙门，况且来说就是真正的政府机关，那也不能叫衙门，特别是大学为人师啊，为人师表嘛，当自重啊，是吧？那位问了，哎，为人师表的违纪这个历史上有吗？有啊，徐老大人呢？哪位？ 恨恨恨恨 徐阶，明朝大学士，内阁首辅，当朝一品宰相，那是大学校长啊，嗨，但是他当初曾经是海瑞海大人的老恩师，引荐过海瑞，是吧？后来因为违纪不是也喝高碎了吗？二一个执法者的陷落，哎呦，说起这个事情啊要吐啊，怎么呢？忒恶心了。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，今儿一看，很多媒体都报道这个事情。江苏啊，说是丰县法院有一法官，让人给曝光了，5年之内啊，给一个女的，不是媳妇儿啊，所谓的情人，写了7封离婚保证书。哎呀，我爱你呀、啊，我不能再欺骗你了。打今儿起把你的话当最高指示，哎呀，还好吗？2015年5.1之后，我一定办理离婚手续。保证书上咔嚓，不单有这位黄法官的手印儿，手印儿都打上去了，还咔嚓加盖了一个公章，公章啊，丰县人民法院顺和法庭的公章。干嘛呀？不是这个事儿还加盖公章啊？好使，显得有公信力嘛哈。这个事情当地有关部门说了，一定要彻底调查，整明白了，是吧？这个执法者就这个事情作风上出毛病了，败给了美色，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哎呦，有啊！ 啊，这两个。鲁大人奉旨监斩人等去了，令我本身与你，我看你是个聪明伶俐的妇人，你要猜测出我的心思，我说这个人头是真，他就是真的了。你若猜不出我的心思，我说这人头是假，他一辈子也不能落案。 你那军中人要放民的心才好。 这是哪出啊？沈头刺汤吗？是吗？萧长华先生吗？再说啊，镇干部的沦陷，这镇干部啊，哈哈，事儿大吗？事儿是不大，但是也很说明问题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齐鲁晚报的报道，说是巨野县，山东啊，山东巨野县县纪委通报了，最近处理了他们当地的一个镇干部，田桥镇政府办公室主任老魏。老魏怎么了呢？他呀到县城了解这个苹果的价格，山东出苹果，嘿，大苹果了不得，是吧？黄香蕉、富士啊，咱不说什么牌子吧，哈哈。老魏了解苹果价格，那是公事啊，是啊，在他们这个当地一个水果副食超市，就是小卖部吧，啊，一小铺，跟那儿聊天的时候，咔咔咔，顺手抄起苹果，他给吃了，是吧？糊都吃了，哎。糊吃没吃我不知道啊，反正是没给钱。吃完苹果之后一抹嘴他走了。啊，又换了一家超市。这老魏啊横是今儿是馋了。哈哈，老板是客气，来来来，哎，魏主任来来尝个苹果，尝一个尝一个啊，你嘎嘎嘎嘎，哎，他又吃了。糊呢？糊不知道，哈哈，也没给钱呢。这个事情让有关部门知道了，根据规定县纪委对这个老魏是诫勉谈话处理，挨批评了。多大点事儿啊，那也不成啊。吃苹果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啊，京戏里头倒是没有，是吧？相声里头有。哪个？ 二百苹果，这孩子不敢让他看，成，我看了，嘛样的苹果，我看看，我看看，孩子正往后退，他往前上，要倒霉的信吗？要倒霉的信吗？我让他哭回家去吧。二百，二百，你藏，你藏藏吧，你藏口吧。 借谁呀？借谁？借谁呀？怎么没出去啊？您不认识啊？藏二百呀？那说这个人家给的苹果他吃了怎么了？那也不成啊，给你就吃啊。今儿给你苹果，明儿给你捅钱怎么办啊？一样啊，村干部陷落，哎，镇干部啊，镇干部陷落完了啊，这回是村干部。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转载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的报道，说是啊，这外地啊，咱不说哪行了，说是这是今年春节的事情，当地有一村干部老张下基层啊。他本来就是基层，我知道，就是说慰问一户贫困的群众啊，慰问老乡去了。上级呢让他给群众呢带200块钱慰问金啊，并不多，是就那么个心意嘛，是吧？就200块钱啊，下去了吗？带200块钱去看老乡吗？是吧？跟老乡说了，哎呀，你看看，很关心你，哎呦，谢谢，哎呀，还有什么困难吗？啊，反正其他的我也帮不上忙，那什么，这有100块钱，你拿着吧。哎呦，别，您那么客气，哎呀，没事，给你的就拿着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事闹的，跟着吃饭，不了，走了啊，行了啊，完事儿了。嗯，你说等会儿没完呢，账错了，嘿，没错呀，怎么了？下去慰问群众吗？知道啊，给你多少钱啊？200啊。你给群众多少啊？100，哎，那100呢？啊，他揣着了，好吗？偷偷的将200元慰问金当中的100块钱是据为己有，结果让组织上发现了，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。哎呀，老张这个悔呀！哎呀，你看看这事闹的，为了点小聪明，你瞧了没有？这个京戏里头有吗？京戏里没有啊，评戏里有，是吧？ 千不怨来万不怨，只怨我贪小便宜受牵连，坑了公社害了自己，落得一家不团圆。对不起祖方姑娘把你哼，对不起何书记一片好今天，对不起地，对不起天，对不起死去的老祖先，陈家辈辈是忠诚，庄稼汉为什么陈有才，我变了一副黑心肝。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。 那说这不夺印里头那陈有才吗？可说呢， 就说啊，当然这都是极个别，这还是少数，是吧？于是乎咱们来上一段中华好人录，还是好人多。首先爸爸走了，哎呦，这你说，哎呀，这怎么这个事儿，嗨，这生病到医院他没救过来，哪儿的事儿？人民网、新浪官方微博转载《华商报》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陕西，有一个开面馆啊卖面的一户人家，这么个小买卖，老百姓补叫补二龙。这个他的父亲啊老补师傅，就原来这小面铺的老板是他父亲，在他父亲管理这小面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老爷子很有爱心，是吧？就是每年这都是规矩了，都得请环卫工过来吃面条。结果呢，今年十月份，这位老补师傅很不幸因肝癌去世，一家大小这个难受啊。在那之后呢，儿子补二龙接了这个面铺，然后呢就说了，我爸爸的规矩我还得继续的执行啊，还要请环卫工啊到这儿来吃面条。你看见了没有，是吧？好人呐，是吧？其次孩子走了，哎呀，怎么还有，你看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说的嘛，广东的事情，五岁的小男孩伟伟，这孩子得病了，因病离世。哎呀，一家人难受，特别是孩子他妈妈呀，这真是撕心裂肺一般的痛啊。但是在这之后呢，痛定思痛，经过家人商量之后，同意了孩子的肾脏、肝脏、眼角膜，怎么讲，全部捐出来。到目前为止，肝脏、肾脏已经救了仨人了，眼角膜使得两名患者是重见光明。哎呀，生命也是在延续呀，是不是？你说服不服啊？你说服啊，我必须得服这个呀，太佩服了。我不是说的这个事情，我说的是搀扶的扶，哎，那得扶啊，嗨，别提了，人民日报、新浪官方微博、央视的报道，这今年十月份的事情，江苏有一位年方22岁的消防员叫李永军，那出门办事等车这功夫，咣当当，眼前一骑电瓶车的老人家摔躺下了。小李子二话不说上去就把老人给搀起来并且报警。但是呢，这个老人摔得够呛，是吧？摔得这个晕晕乎乎的，咱也不知道人家是怎么个心态啊，反正就一口咬定是小李把他给撞了啊，就是老太太。后来嘿，小李最后没辙呀，得自证清白，找了一个月，总算是找着目击者证明小李没撞人，他是救人的。哎呀，老人家这个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不好意思了，专门给小李子送来了一面锦旗。虽然受了委屈，但是小李事后言道，我是消防员，别人不服我得服，我必须服，是吧？这些为中国的好人那都是红梅呀，是吧？咱们今儿个少放京戏，那要不来段红梅赞，各位，我说没意见吧？这是皆因为什么呢？昨儿个有听众啊点这曲子来着，哈，我说呢为什么，说皆因为呢严肃老先生说是最近呢好像是身体不太好，是吧？这个严老先生大伙儿很熟悉啊，著名的军旅词作家吗？啊，后来我说单点单唱这个好像不老合适，哎，你看今儿不是合适吗？ 表扬好人好事啊，正合适啊。顺祝严肃老人家健康平安。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了话外之四方问题，他不能躲，否则早晚得现落板。我是立新，短信是10628821828，新浪微博 RBC 话了话外立新，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。咱们来看今日头条，这是人民网，说是习近平最近提了要求了，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摆在首要的位置。新华网，习近平将出席巴黎气候大会，绘制气候治理新蓝图，开启中非合作新旅程。为什么呢？他还要去非洲访问。新浪，习近平将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会晤美国总统奥巴马。腾讯说，习近平谈这个全球气候变化，他言道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。其他的新闻看点，人民网说这个北京啊，咱们也是巡视各单位啊，国有的这个企业呀，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啊，啊，这个情况怎么样啊？发现没发现问题？发现了。举个例子啊，北京的一个外企集团，哦，外企不是外企集团，哦，明白了，找了一个由头，嚯，高大上啊！什么由头？借这个践行中国梦啊，到敦煌游览。嘿，那个说智商啊，智商心眼全用这儿了。新华网外交部说了啊，这个菲律宾单方面执意推动南海仲裁，这是政治挑衅。新浪，公安部严打涉黄涉赌的犯罪，更重要的是深挖幕后的保护伞。腾讯说是这个讲了这么码事儿啊，听着挺可乐，但是呢也是一个警示吧。说外地啊，南方某落马官员退赃的时候，有关人员带着他回家退赃嘛，收拾收拾看看啊，这都谁送的呀，叫退赃嘛。这时候碰上他媳妇儿，这官员一看这老婆，二话不说抡圆了，啪给媳妇儿一大耳贴子，我让你收人家钱是吧，收了你还不藏好喽。哎嗨，后面这句是我家的。哎呀，丑态百出啊。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，这是北京晨报。咱们市委啊，北京市委开全会了，北京十三五规划建议通过了，要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。哎，这就对了是吧，这就好了。北京青年报说是2016年的春运火车票今儿开始卖了啊，这两天老说这个，怕大伙儿听不见呢是吧，有那个朋友跟北京打工，得赶紧买火车票啊，要不春节怎么回去啊。京华时报说是咱北京啊，检查了控烟不力的114家党政机关被整改，那就对了，必须整改。新京报，嚯，又出了一挖坑的，他不是又，就是说前两天咱们念叨过是吧，李宝俊啊，李宝俊那都过去了，这儿又是出了一个东城区沙洛胡同啊，说是安定门那边，我读对了吗？这个音读错了，大伙儿啊，各位老北京给纠正啊，哈哈，沙洛胡同来了一位李老板啊，开买卖是租车公司的，呵，家里面坑坑坑，拿铁锹他愣是偷着摸着挖了一个地下车库，发现之后怎么办？回填吧，还有什么可客气的呀。环球时报说是啊，这个土耳其不是把那俄罗斯飞机打下来了吗，那现在俄罗斯表态了，不会对土耳其开战。这个世界各国的舆论都猜呢，冲突将如何发展，多国呼吁双方保持冷静。哎，必须的，目前来看双方都不想扩大这个事态，毕竟打击 IS 反恐这是大局呀。哎哎，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， 这边是读报。 哦嗨，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，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，干嘛呢？ 听听啊。 我正了，听什么听 ？FM， 听听听听。 去去去，一边去，给我听听。 哎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 老婆大人，这是听听 FM 呀。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带一个，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。 老婆，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，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。 那我说说你听听， 您说， 在想当初。 抓紧时间给各位来念大报，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。就说呢，国家卫计委力推基层医疗签约服务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力争啊，五年后争取每个家庭都有签约的大夫，这得好好努力，是吧？这任务看来还挺艰巨的，我这么合计着。新华每日电讯说了啊，这政府出台了文件了，支持小微企业，这类文件加了一块得上百个。这个小微企业它怎么还叫苦呢？啊，您这文件太多了，人讲话，好家伙，说我们这小微企业总共连财务出纳连保安司机算上也就那么仨俩人，哪有时间分心去研究您这1500页的文件呢？能不能简化一下文件呢？哎，这也是啊，这也是一个事儿，是吧？另外还有一档子事儿，新华每日电讯说了，手机那 APP 啊存在一个通病，让这个流量是非正常的消耗。到什么份儿上？说国人一年下来为这个偷跑的流量至少多付了将近400亿，嚯，了不得了。还有啊，人民日报问了个问题儿，您说是李逵厉害，李鬼厉害？当然是李逵厉害了，是吧？手使宣华大斧啊，砍瓜切菜一般。但是说是现在时下眼前在这个童书儿童读物这方面要维权，这李逵愣是打不过李鬼。嘿嘿，童书成为盗版重灾区，是吧？维权还挺难。哎，这方面啊他得给力，是吧？依法治国嘛。还有啊，这个人民日报说了这么一档子事儿，我觉得很重要。什么事儿？党组织活动切忌娱乐化、福利化。这咱不客气的说，一段时间以来，在一些个基层党组织活动当中，真的是存在类似问题，是吧？没溜，不严肃。您不是有信仰吗？组织活动都是挺严肃的事情啊，跟那儿嬉皮笑脸，哎呀，啊，想个辙出去玩去吧。那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想出去玩，自己玩去不得了吗？还有那个事儿呢，这就说啊，不是老王卖瓜，我们新闻广播党组织最近搞了个活动，叫80后讲党课，个人觉得很不错啊，哈哈，真的真事儿，哈哈。来看看这个一句话新闻，这是国台办，说是希望两岸携起手来打击暴恐犯罪活动。北京晨报，公共场所这个无烟环境是明显的好转，是吧？说两条文化信息啊，一个是北京青年报说的啊，把那个话剧《浮生》改编成京戏了，西派老生张建国单纲主演。怎么又说京戏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弘扬传统文化，弘扬国粹，这犯法吗？我说，不单说国粹，中国的国粹啊，还有英国国粹呢。嗯啊，你看英国那福尔摩斯嘛，神探夏洛克，说是要拍成电影，在咱们中国要上演了。而且人家说了，给中国观众来了一小福利，哈哈，什么意思？说其中啊，这不是破案的吗？有一个线索，只有会中文的观众才能懂。嚯，这得好好瞧瞧去。近日人物，首先莽撞人张飞啊，哈哈，比张飞还莽撞。北京青年报说的，有位司机孙师傅开了一大货车啊，咣，把四惠桥给撞了。说了啊，按照这个价格来算，他得赔219万。在法庭上说，我赔不起，赔不起啊！要我说，让他修桥去，他赔不起吗？啊，今日人物猫头鹰，哎，这哪儿的人呢？这不是，就是养猫头鹰的人。北京晨报说的，一个星期之内，2只家养猫头鹰被救助。人家说了，这是猛禽，您，哎呦，怎么养这个？这还宠物呢，这还。敢养猫头鹰，明儿就有敢养黄鼠狼子的啊，壁虎什么之类的，燕巴虎啊，哈哈，对呀。今日人物之三叫小红花，小红，什么叫小红花？北京青年报说的，石景山那边一个居民小区，居民家门口啊，最近是频频出现神秘的小红花，